给我一个梦，忘怀了伤痛，忘不了尘封，给予我一阵风，轻轻松，多轻松，吹散了朦胧，看见了彩虹。往事太匆匆，也冲动，也感动，灵犀一点通，滴滴答答中，再三秒钟，再两秒钟，再一秒钟，再追梦，萍水相逢，海誓山盟。痴痴少年梦，明天笑春风。 到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。